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在香港呢，昨天这个世纪大案开审了，被 BBC 称之为香港历史上最大的贪污案啊，在香港高等法院一大清早是这个传媒全部摆好了架势， 六点半就到了、 这个等待就拍那么几个画面啊，这个出庭的人，因为这个出庭的人身份真的是在香港非富即贵啊，这个香港的郭氏三兄弟，这个是地产 的大头， 地产大亨，这个商界了。然后呢，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啊，这个又是政界的高官，好，这个里面又有权又有钱，好，现在要把他们全部弄到法庭上来，大家要讲清讲楚这个案子。哎，到目前为止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传媒虽然说很激动，但是法官说了你们不能报，所以这个传媒很多时候也有一点无奈。因为第一天这位主审法官啊，这个中文名叫麦基智，非常机智的颁布了一个命令，说这个你们传媒不可以把这两天聆讯的这个内容公开，否则就判你们藐视法庭， 只能说简单的案情。 对，你只能够说这个， 说 比如说今天有谁来了哈、或者说有谁到场了，只能够描述这些内容。至于在法庭内部审理的过程呢，什么有什么理据啊，等等等等，不能够报道，直到选出陪审团为止。 嗯，好， 确实， 有分析说法官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先机啊，就是说可能证人作证的时候，有一些证据，是对于现任的一些官员都有影响的、 哦，是这样啊。但是我看到的一个是说，因为他陪审员还没有选出来嘛， 对， 所以那 我觉得陪审团都没有出来的话，证人应该还轮不到。 就是如果你在陪审团都没有选出来之前，如果传媒大肆报道中间， 你会影响那些潜在的陪审员的这个判断， 干扰他们的判断。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陪审团，我的理解啊，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陪审团如果选出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的有关这个庭审当中的这个内容了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平时看，我要说这个美剧跟英剧，特别是律政剧，在中国大陆这个是有广泛的粉丝，我自己是很喜欢看这个剧，我看过很多，所以每次大家跟我说到这个陪审团啊，这个制度啊，我说出来特别兴奋，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到这个高等法院去旁听，但据说现在是旁听证是一票难求，这个基本上你要有一个旁听的机会不容易，所以只能够期待后两天看。 所以我非常好奇啊，你说你也不能报现场他们到底说了哪些内容，那能报什么呢？于是就看到不管是 TVB 啊，还是 花边 明报啊，还是咱们凤凰啊，对，什么花边的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坐什么车来的，坐了那个车到了之后呢，喝点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呢，郭氏两兄弟大哥没出现，大哥是郭炳湘嘛，后来等会儿我们会听到何亮亮老师他有一些关于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爆出来的哈，就是大哥然后没出现，是两个小弟郭炳湘和郭炳莲出现了。他说到呢，这个郭氏我不记得是郭炳莲还是郭炳湘，总之到了之后呢，他就喝奶茶，他还是自带杯子，自带那种品质特别高的方糖，自己在那配，配完之后呢跟记者说奶茶不错， 全媒就说他很轻松 很轻松， 他没有什么压力的。 哎，然后呢就有记者就问许仕仁，问他心情怎么样啊，轻不轻松啊，然后一开始他是一言不发的，就问到轻不轻松，脸立刻就拉下来了，怎么可能轻松确实这个问的问题， 你们那么多人抱回我，我怎么能够轻松过来 啊， 这个记者也不容易，在这样的时刻他能够要到一个桑巴，因为庭里边的东西你不准抱，你 要报了就被抓起来了，那你只能报天外边。 然后总报一共有多少个位子啊？就是给传媒留的也就十几个位子。 是 刚才讲了，有传媒六点多钟就到门口排队， 嗯， 然后是为了抢一个最好的拍摄的位 子。你只能够抢他下车的那个样子。 有的时候你拍不到，你就只能坐到那种观众旁听的席位，不是记者席了。 对，说说就是全美的一些经验，就是以前做这个电视记者的时候，就是做了这些大案。 嗯， 其实我们做记者也知道，大概就是。看到哪些人的过场的那个画面， 像走红地毯似的。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写这个稿出来，所以就只有写一些画面的东西出来 啊。是 我也想起来，我也赌过一次，哎，就是高等法院当时是龚如心那个案子嘛，就是 陈振 聪也是麦 同一个法官， 也是麦基智来主理的。 嗯， 我记得高等法院他的那个入口好几个， 嗯， 就是你最好记者是要兵分好几路的， 你不知道 他 会从哪个入口进来啊。 而且那时候也比较傻，就去那之后是跟着别人跑。你跑出来一个，这是谁啊？大部分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法官哪个律师，可能你也搞不太清楚，但就是看到香港传媒非常非常敬业， 嗯， 就一个人他可能也不知道是谁，但是那种摄影大哥啊， 先拍了再说， 一出来之后一哄而上，然后跑得特别特别快， 嗯， 就是你360度完全无死角，什么地方都 对 你拍到。我还看到一个花边， 而且这个有一个香港摄影技术有一个高招啊，这个香港有的时候警队啊，有些嫌疑人上车了以后， 嗯， 那个车窗不都是黑玻璃吗？ 对啊， 就是单面的玻璃。 嗯， 后来呢，不知道应该是有谁发 现，现在是法律， 就是你拿着那个镜头啊，镜头你远拍是黑的，但是你如果把镜头贴在那个玻璃上面的话， 哦， 就特别特别近的话，就好像你把脸趴在那个车窗上往里面看的话， 哦， 你当加上打闪光啊，可能可以拍到。所以我经常看到有记者，他也不看清楚这个记者里这个车里边坐的是谁，我就把那个大象。那个镜头就顶上去，顶到那个玻璃上面，然后狂摁两阵这个闪光灯，然后拍下照片，说不定能够给你拍到两张。 这个你知道是所有摄影师他们这个很基本的一个尝试， 是啊， 对他们就是 叫盲狙啊，这个是。 对对，因为现在他们如果用闪灯的时候，那个玻璃的反光了，什么也拍不到，就是白色一片， 对对， 所以他们的镜头就尽量就贴近那个玻璃，可能幸运的话，你就可以拍到里面的情况。 但是观众他是不是非得要看这个呢？你我记得那个 他不看这个看这个， 对，我觉得好吧，那个一周刊啊，就是当时刚爆出来的时候，两年前嘛， 嗯， 当时是收到风， 嗯， 让大家去等着，就说 ICC 有一个重大的案子，啊， 对， 这是何亮亮老师跟他讲的， 对对对对对，何老师说的。 你知道，后来就是把这几个嫌疑人， 嗯， 就让他们坐上车出来之后呢，就刚才你们说那种情况，他可能拍不着，全部是拉了黑幕， 嗯， 然后他们怎么办吧？他们把那个后备箱给 打开那个车厢。 打开后备车厢哦，然后就能看到座位嘛， 啊， 但是是背影，他们是想拍许世仁的表情， 嗯， 但是许世仁只是背影对着那些记者， 啊， 然后那些记者就狂 喊他的名字， 狂喊说许 先 生回过头， 回过头来， 他还真的回过头， 哎呀，中计了，这个， 哎呀，我觉得记者这个有点过吧，你觉得 这也没有，他也没犯法， 职业精神嘛， 这是职业精神，这大家就是他也没有犯法，法庭法官说不准拍的东西，他也没有拍啊， 其实 某程度说是侵犯了他这个个人的那个自由，你打开人家那个车， 啊，对你打开人家后备箱是稍微有点奇怪， 嗯嗯， 好，其实呢这种所谓的香港世纪贪污案啊，它涉及的金额非常少，在我们看来， 嗯， 它也就3000多万， 三千多，对， 3420.7万，就包括了贷款和汇款， 对， 但是阵容非常的豪华，控辩双方的大律师一共是18个人， 嗯， 控方的证人有82个，审讯的时间要长达70天，控罪呢是8项，被告呢是5个人，哪五个人哈？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是许世仁，香港前政务司司长，66岁，还有就是新鸿基地产的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江和他的弟弟郭炳联，以及新地的执行董事陈巨源和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一共是5个人。分别呢是以20万到1000万不等保释外出了， 嗯， 那其实各个人就被控8项罪， 嗯， 那当然现在呢根据昨天的很简短的新闻报道是每个人都是 全部 否 认， 全部 否 认， 嗯，好，这个一场法律大战，你刚才樊总讲到说这个贪污的金额啊， 嗯， 已经被称之为香港历史上最大的贪污案， 嗯，他应该是说级别最高， 啊，没错，但是从金额上来说，如果在香港本地的话，这个贪污金额也算是挺大的了， 啊， 以香港标准来说很大哈，啊，但是绝对标准，或者你跟 见惯了世面的大陆同胞来说， 对，咱们见惯了世面的朋友来说，3000多万算是吧？ 香港人的看法是这样的，3000多万 真的你看金额不是太大，但是按本身的那个意义就比较大。嗯，刚才呢我跟一个 先生，我插一句，这个双方控辩双方请的这些律师的律师费 超过一个亿了， 对，你律师费都要超过这个钱 哈。那刚才跟一个听众交流的时候，他就特别的这个激动，他说哎，你们今天要不要谈这个许锡仁的那个案子？ 哎，我们要谈。 他说啊，不可以这样啊，这个许锡仁的一定要查下去，一定要将他治罪。为什么呢？他是一个第二把交椅的男人， 对，香港政务司司长 犯事了，肯定要追查下去，不然呢，这个香港跟香港政府的明星呢，怎么影响呢？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很长的时间，他特别激动。 香港人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啊，是这个香港一直 是零容忍的， 引以为傲的这一项这个价值，廉洁的这个价值啊，在许世仁的案子，而且许世仁，你说这个位置也是做的。第二把交椅真的哈，特首如果离岗的话，他就属于代理代理 署 理行政长官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讲起来的话，这个级别是绝对够高，因此哎，贪污的金额啊，或者涉案的金额非常的小，但是这个案子的影响力非常大。 具体说说他是怎么贪的， 大 家也可以跟那 待会儿咱们再请这个何亮亮老师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何老师对这个 SAC 的这个情况比较熟了，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个案子是怎么样被。发现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许世仁案。 首先问问他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史上最大贪污案，什么意思？ 香港所谓开埠，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占领了香港，在这个土地上建立了一个自由港，然后从香港岛扩大到九龙半岛，扩大到新界。那么这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那么说在回归前的话，虽然有过一些贪污腐败的案子，但是级别就是港英当局的这个涉及的官员级别不高，而且也不多。那么回归以后呢，那么这是第一次，也就是说，因为许世仁的这个级别，他是他原来担任的最高的这个职务是政务司长，那么也就是香港政府的回归前和回归后，这个政务司长他都是属于第二把手的地位。所以说许世仁被涉这个贪污案呢，是香港回归香港有史以来这个级别最高的官员被查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而且呢，这次案子它爆发的一个原因也是很特别的。我记得您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是说到过，其实它并不是由 ICAC 去发现的、去发掘的，它甚至可以说是霍启新帝兄弟之间的内讧，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确实是像这样高层的官员啊，要举报这样高层的官员以及香港最大的这个地产商啊，不是知情人，不是内部的人士是没有办法举报的，而且自己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查到这样的信息。那么这件事情确实是这个郭氏家族啊，就是这个新鸿基公司，香港最大的这个地产商，他们这个原来这个管理层三兄弟，这个兄弟戏强，完全是兄弟戏强造成的。就是因为实际上这个三兄弟后面还有一位幕后这个垂帘听政的，就是郭老太，就三兄弟的这个母亲，也就是郭德胜的这个妻子，她高寿了，但是身体还不错，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思维很敏捷。因为这个三兄弟当中这个老大郭炳湘，他其实原来也是等于是董事会主席，但是他不是大权独揽，他们三兄弟各司其职。他因为涉及到他自己的一个红颜知己，把这个红颜知己呢这个安插在这个新鸿基公司里面，而且呢让他委以重任。但是这样的话引起了兄弟两个人的不满，他们倒不是对他的这个所谓就是这个跟异性的关系的问题，而是担心这个家族的生意以后可能这个大权会旁落。而郭老太呢在这方面一个担心呢就更为担心，因为他要 他要保证这个新世界，那不，新鸿基公司的这个大权必须在郭氏家族、郭氏兄弟手里。如果现在出现一位这个唐姓的这个女性，她又不是郭炳湘的这个正式的夫人啊，那么以后啊，郭老太如果百年之后，这个家族的这个企业会不会出现问题？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呢，郭老太和这个郭氏三兄弟当中的老二和老三呢，就开始排挤老大郭炳湘。 嗯， 这里面有一些内情我们还不是很，总之他们这个内讧的相当厉害，而郭炳湘由于受到排挤，那么一怒之下呢，就把他所知道的，因为他们三兄弟是决策，把他所知道的这个新鸿基公司和这个前政务司长郭炳湘徐世仁之间的这个权钱交易，把这个直接向这个廉政公署做了举报，那么这才有了廉政公署从2011年年底啊就开始这个调查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起源就是这样。 是，那我记得您上次也提到过您的一些观点哈，您说如果是跟汤显明就是前廉政专员的这样一些案件比起来的话，那这起案件它其实对于香港整个社会的危害性会更加的大，因为它是非常隐秘的一种所谓的官商勾结，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些可以说是偶然的原因在我们看起来被爆出来的话，它可能非常非常难被查到。 确实如此。当然也可以说偶然中有必然吧，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啊，既然他其实呢，关于因为许世仁的这个他这个受贿的这个传闻呢，其实在香港媒体里面是有流传的，是有蛛丝马迹的，并不是完全不为人所知道。当然你说的这个偶然因素也有道理，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郭氏三兄弟兄弟戏强的话，这个事情就不会爆发出来。而且在以香港这种法制，你就算有怀疑的话是没有用，你必须要有证据，而且必须要有过硬的证据，而且就算有了证据，这个以后在审，在这个现在这个法庭开审啊，审判大约要70天左右嘛。特别是这个控辩双方，就是这个被告啊，就被告是一个徐世仁和这个郭氏这个兄弟，被告以及这个原告是律政司啊，双方都聘请了这个英国的御用大律师。然后御用大律师他们很厉害，他们有一些律政有一些这个。所谓御用大律师呢，有这个脱罪专家之称，就是他能够找到，比方说如果站在这个被告的立场，他如果能够从这个原告就律政司啊，就廉政公署那边，他只要找到一个环节，那个环节有问题的话，他就有可能推翻整个案件啊。这种情况在英国屡见不鲜，在香港也曾经发生过。但就是说即使有可靠的这个证据，都还要经过法庭的这个审讯，能够确认之后才能够这个定他的罪，所以这个案件会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由于偶然的因素这个而发生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的一个从他现在正式进入这个起诉到审查到这个就到庭审啊，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进展了，因为毕竟是这个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前政府第二号的这个人物以及最大这个地产商站在了被告席上，不管他们今后会不会定罪或者会不会受到这个惩罚，但这个事件本身呢，他对于香港的这个廉政，对于香港的这个今后如何防止权钱交易呢？我想它都是有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提示。 您反倒不觉得这对于所谓的香港廉政的形象是一种打击？您觉得会带来新的启示？ 我觉得不会是打击啊，他能够查处原政府的第二号人物，那恰恰说明了他在廉政这方面他一直在坚持的这种，就是说廉政公署就是一个独立的，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机构。虽然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它还是有它体制上的某些问题的，比方说所谓这个独立的这个廉政公署，它是直接听命于这个特首的，而这个廉政公署的这个第一号人物就廉政专员的，他又是特首任命的。那么问题也来了，如果特首本人涉嫌到，比方说这个前特首曾荫权，他就有一些媒体在这个指控他啊，就我看到这个材料来看，应该都是比较轻微的，还是属于贪小便宜这个性质的。目前还没有看到说有关指控他本人为这个富豪这个诉讼利益，为他们提供这个比方政府的这个决策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看到，他基本还是属于贪小便宜的。那么汤显明呢，是回归以后立政专员廉政专员当中的这个任期最长的，他总共做了4年，是在廉政公署已经算是时间最长的一个专员了。那么他也涉嫌，那么有一些这个包括廉署内部的人指控他，但是以现在看到的情况呢，多数还是属于这个比方说这个接待费超支啊， 这个收受了一些这个礼物啊，还有喝茅台酒啊等等，不属于严重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能够属于这个被查处，其实就我看到的情况呢，这个汤显明的问题其实基本上他并没有违规，或者说他自己可以来决定，根据权限他可以决定，比方说招待某一个级别的客人，他可以提高接待的标准，但是问题是权限是他的，那么你就不能说他就是犯有严重的这个错误。那么我们只是假定说特首任命的这个廉政专员他们也出现了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廉政公署他就很为难，他没有办法查，他怎么查呢？他去查这个他自己的上司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看到汤显明也只是在他退休之后，那么由原联署的人这个向媒体告发，这样的话引起了现在社会的关注。那么还有像这个曾荫权的这个情况，也是在媒体揭露了他，就曾荫权曾经几次接受这个富豪的这个款待啊，包括这个免费的这个坐富豪的这个私人的这个豪华游轮从香港去澳门，还有这个坐富豪的私人飞机从香港飞去东京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廉政公署现在已经对于因为现在有人检举了这个曾荫权，所以廉政公署也专门在调查这个曾荫权的这个问题。那这也是在曾荫权下台之后，就是他这个任期满了这个退休之后，那么这个案件呢到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披露啊，那么看来应该是还是在调查之中。所以看得出来，就我觉得廉政公署现在这个审判这个许世昌，应该对于恢复人们对他可能有的怀疑或者这个信心动摇应该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根据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被披露出来的已知的消息，能不能产生这样一种判断，就是说官商勾结它已经是香港存在着一种现象，还是说这个案子也仅仅是一个个案，不能产生有一种现象的联想？ 目前来看哈，我觉得还只能说是个案，因为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是要有事实，一个也需要有这个，就算我们说我不是来指控，那么人可以有这个对这个社会生活对于官场的这个生态可以有直接的这个感觉的。那么相对来说香港的官场还是比较廉洁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因为如果香港官场我们说存在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就是说你办事必须要这个送钱才能给你办事的话，那么这个不仅香港本地的这个商人，包括很多，因为现在香港和内地这个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嘛，很多内地的商人，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还是个人，到香港来这个申请公司啊办事情的非常多。我接触过一些内地朋友，他们都说香港的这个官场这个他们特别有好感，一个呢是效率高，第二呢就是廉洁，我想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感觉。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个高官或者是这个富商涉及这个这种这个权钱交易的，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许世仁案，还有一个呢就是刘銮雄案。但是刘銮雄案呢，它涉及的不是香港本地的官场，而是澳门的官场。而刘銮雄是香港有名的富商，但是他本人呢，他因为澳门的这个法院已经正式判决了刘銮雄是向前澳门公务司长这个欧文龙行贿的，但是刘銮雄本人呢，他不到澳门去出席这个审讯，因为港澳之间呢是没有这个引渡这个协议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案件实际上也并没有，因为他这个被告本人不出席的话，那么这个案件也没有告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媒体报道的就是这两个，就是一个是辛鸿基啊，一个就是刘銮雄啊，叫做这个华人置业，那么这两个而且都是地产商。所以如果你也不能排除可能有其他这个地产商啊，包括这个香港地产商在内地有没有涉及一些案件，这个从报道来看也是有。但是如果香港地产商在内地涉及跟内地官员之间的这个贪污腐败这个行贿送贿，那么这个就不是香港本地的这个问题，知道吧？也不是廉政公署能够查的。所以我现在以我的判断，从目前来看的话，香港就是联署建立40年来在香港所形成的这个廉政这个文化呢，基本上我们说基本上还没有受到这个大的影响。基本上这个香港的这个政府内部的这种这个廉政呢，我觉得还是可以信任，还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先生的关于这次香港史上最高级别贪污案的这么一个点评。稍事休息，三点话新闻，待会儿回来。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刚才听到这个何亮亮老师为我们介绍此案的一个案发的背景，好，这个完全符合香港人熟悉的 TVB 当中豪门恩怨剧的一个套路，三兄弟分家产，分不匀，王子复仇记，报复，牵出了贪污的丑闻，好，把这个官员也扯进去了。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郭家，在郭家现在这个新鸿基地产集团。在香港最大的地产商，从他们的父辈开始，郭德胜先生二战之后从香港开始地产起家，在香港现在大家熟悉的中环广场、国际金融中心的二期，还有这个香港最高的建筑490米的这个环球贸易广场，都是新鸿基地产的开发的项目。在内地也有不少的项目，比较著名的上海的这个浦西的这个环贸国际广场也是新鸿基地产的，所以说是非常有实力的地产商。在香港很多人一直戏称是这个地产商治港的这个时代当中，他们又是最大的这一家地产商。 还有香港人呢，对于申迪地产的那些指数是比较有信心的，他们买房的 房子质量比较好嘛， 找他们新鸿基地产的那些房去买的 啊， 对，明星比较好一点的 啊，所以从有一些事情上也看得出来，这个新鸿基地产跟这个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紧密。比如说他们开发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哈，大家比较熟悉香港金管局，香港金管局总部就是设在国金中心的这个88层，好，包括当年是一次性的动用了外汇储备30多亿来买了一次性买了国金中心的二期上面的14层的这个单位。 所以这个现在被揭发是有问题的 啊， 就被质疑是有问题。为什么呢？当时那个金管局局长是任志刚总裁啊，他们应该叫局长，总裁任志刚跟许慎的关系特别好，然后说呢，金管局他们这个租金啊，就是一共给新地起码是超过1亿元，他们就觉得这个中间是有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了许世仁他涉及的8项控罪啊，有什么罪，就是那3000多万是怎么来的，那中间涉及的一些款项，其实他的这个年限呢，就是基本上从2000年到2009年，只有他中间的3年他自己做顾问公司的时候，那几年呢就不涉案。那控罪呢就指他收受大概是4000万元的利益，当中呢包括了540万的无抵押的贷款，还有呢在2000到2003年他任职基金局的行政总监的时候呢，就是免费租用新地旗下一个月的租金是15万元的跑马地李顿山的相连的单位，长达3年，而且呢是隐瞒了当时和新地洽谈的一份顾问合同。我看到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到这些高官和富商之间的关系也挺微妙的。当时呢就是说新地打算是请这个许世仁当他们的顾问，因为他非常熟悉政治和经济嘛，香港人都叫他乔王啊， 乔王 就是很多点子，点子王的意思。每年给他多少钱呢？1000万。但是当时呢他们有人就觉得太贵了，1000万呢，我减点价，减价多少呢？700万，也很贵吧。还有人反对，就说700万也太贵了，还是说干脆不要请这个人了，因为这个人呢、他跟李嘉诚好像关系也好，但是新地的这个对手就是李嘉诚。但是最后呢争来争去的还是说那还是请吧，既然他这么有本事啊。但是呢就给出一个条件，说呢你只能为10家服务，就是最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10家是什么意思啊。但中间一定是不能包括谁呢？荣智健，中信的荣智健和李泽楷，李嘉诚的儿子。他说这个荣智健啊跟李嘉诚的关系很密切，他说会不会他就把我们的机密给泄露出我们的对手，就是两边都做，这个叫什么蛇王啊，蛇王是这意思， 秀两边 吃两家茶里， 吃两家茶，对，就觉得很担心。而且你看到这两天开始审之后嘛，也有媒体记者去捕捉他们分别坐在法庭的哪一边啊，就那种聆讯室里面那种画面，然后就说心如陌路。 好， 然后你看了也挺唏嘘的。 这个许世仁在香港也是非常的风光， 你看做过非常多的职位，他甚至还担任过廉政公署的一个助理处长的一个职位、嗯、所以当年据说在拍这个廉政剧集 ICAC 的时候他也有份参与，这个现在已经查不到他有没有露脸了，但是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的讽刺哈，这个当年拍这部或者参与拍这部廉政剧的这个人现在成了廉署的这个调查对象。这的确指到一个香港人一直这个坊间经常有人在讲的这么一个揣测，就是说香港的这个地产商他们对香港的政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嗯， 很多人都已经把这个当做一种这个当做一个事实来说啊，说这个香港最有权力的人绝对不是特首，一定是这个地产商啊，这个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是没有，之前一直没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或者说你具体讲不清楚这个故事，地产商怎么样来影响香港的这个政治，或者说香港的政界。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件，当然之后我们如果他聆讯公开的话，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但这个案件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来解释说香港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形态，为什么他的这个城市的真正的权力在哪些人的手里，这些人又怎么样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决定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这个未来。 这很简单的、就是香港呢，就是你想深一层就可以揣测到一点，就是因为香港人的生活每一个城市都是跟地产商挂钩的，不光你是买房子租房子，或者是你购物，还有水还有电，全部都是背后的财团都是地产商来的。还有就是因为香港的那个地方太小了，他们那个资金的投入就是对这个整个城市的规划也是有一个影响力的。还有呢，另外一边就是政府的规划也需要地产商去支持的，有时候是资金方面的，或者是那个发展的计划方面的。如果他们两方面没有沟通的话，有很多事情都搞不来。 这个香港这一点上，就是说政商之间怎么样连接，我自己一直觉得跟之前的勾地制度非常的有关系。香港的勾地制度有一点类似于，就是说比如说政府 公开 要开发一块地哈，我们要开发一块地，大家认为通常认为说啊，这块地政府要把它做出一个规划， 对， 那说我要把这块地比如说开发成一个什么样的楼盘，然后把它挂出来招标，你们来竞拍，那我拍给那个通常是出钱最高的那个人，是这样的。但是香港之前的勾地制度呢，是政府列出哎有哪几块地可以勾，地产商要是地产商主动来说哎我要这块地，政府再说那好我们再卖吧。 就是因为这个制度， 这完全就是，所以这个里面谈判的筹码完全是在地产商这一边， 对， 他们基本上可以决定这个市场土地的供给，所以说很大程度上香港的房价居高不下。那当然居高不下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哈，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供给的这个，就是决定土地供给的这个权利很多时候不是政府说的算，而是那些卖楼的人说的算。是这件事情就是体现出来地产上绝大的极大的一个权利。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你购地之前不知道就是地产商跟政府有没有沟通过，所以这有很多不同的猜测， 就中间有可能是有一个 不知道 地带，就让大家有， 就是有一个 官商勾结 的。 这个制度的设计它本身就是非常有利于地产商这一边的。你说内地现在大家也想这个地产商，也有很有名的这个地产商，什么王石啊、任志强啊这样的，就是实力很大的地产商也都有，但是没有一个地产商有那么大的政治地位。你所有的地产商爱在国家出调控政策的时候，你到时候都是这个， 因为内地的地方太大了。 哎，对，那我所以我就想说，同样都是地产商，你在香港的地产商他的政治实力你甚至超过一般的政府的官员，所以我经常在想象说在新地跟许仕仁的这个关系当中，如果是内地，当然内地也有类似的这个案件，官商勾结的这个案件，也有不少是官员和地产商勾结。那么在官员跟地产商的这种互动当中，通常都是地产商去求着官员，对不对？就是官员最后他有手里面有这个行政权利，我拍板嘛，那你这个有人贪污行贿，你是给我送钱，你来求我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在香港很多时候呢，官员有的时候要看地产商的眼色，因为地产商的这个有的时候说话的力量比你官员手里的这个公章要厉害。 你看这个案子好像有一点反转， 嗯， 就是说呢，其实地产商他是非常依赖于你政府当中所谓的内部的信息， 对， 我说这个就是他自己可以获利的一个很重要，我没有这样的别人获得不到的信息，他最后没有办法保证他的这个暴力嘛。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细节就没有办法知道的那么完整和细致啊。就是你光看一个案例，就是他在说西九龙文化区的那个案例，当时也是有一个项目，就是遭到香港很多人反对，他要弄一个巨大的天幕还是什么的，但反对之后呢，就是因为许仕仁他在那个位子上，他政务司长嘛，他主要的就是分管这块东西，他后来是力主，他坚持力排众议，说坚持要采用什么天幕还干嘛的，但是很多人去投标，也是在他的一个力主之下，最后是让金地和常石和李嘉诚他们联合成立公司来中标，就他拿到这块之后，他日后的整个的发展潜力，他从中你地产商获得利益就更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 对， 就现在你看到，我很同意你说一点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这个案子之后他中间怎么样去揭示那条利益链， 对， 你官商之间 他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利益链是怎么玩，你就包括我们去年看博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原来他那个什么别墅啊，在什么法国在那儿成立公司倒来倒去的，最后是这样把自己洗白的。 对对对。 但是呢刚才不是问的何老师，我说这是不是非常偶然吗，因为你ICC 不是主动的，你是依靠大哥的去爆料， 你怕有人告诉你， 对，你是祸起萧墙，那是不是 ICC 在这方面它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实也不然，我看到资料又说它是2008年的时候就廉政公署他们已经有秘密的调查，就是在正式拘捕许仕仁和新地那两位联席的主席之前，他们这个执行的董事啊叫什么陈什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另外一个他已经是先行的已经是被廉政公署叫去谈话了，但是在问完他之后才正式起诉另外几个人，才知道哦原来廉署盯了他们已经很久了，而且你从他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和习惯上你也会可能看到出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感兴趣，就包括 你觉得他平时生活太奢侈， 你看博案的时候大家也会感兴趣，是这些这 个 家族的 部队， 但是哈，我觉得这里倒 是 你说香港这个生活方式跟许仕仁这个差不多的官员也不是没有，许仕仁现在他已经破产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破产了，但是你要看他破产之前他退休之后每个月的退休金就是8万块钱，还可以一次性他一次性可以领取400到400多万 的 一笔退 休 金，所以即使他如果说这个我假想哈，他没有贪污的话，光凭他的这个 你觉得是 正当 的 收入他也消费得起，包括他的这个家里也是有钱，他是澳门的这个所谓名门之后嘛，家里开着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跑车，所以说就是他应该是维持一个这样的生活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问题不是将目光放在他的生活跟他的退休金挂不挂钩，就是因为他有嫌疑，就是因为当时候就联储已经在查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目光还是联储肯定有他们的一些证据去制止的，就是你这样觉得生活是怎么样的， 就是你不是认为因为他们生活太逍遥而被联储盯上 出来的， 那因为联署的署长自己也是像汤显明这样喜欢喝酒的人都是 署长，不要讲 你看他查东亚银行的那些账单嘛，你就会发现他是无抵押贷款 7000万，他可以透支7000万的， 一次就借好几百万上千万的，而且他说这作为个人的话你是完全做不到，一定是有企业在背后才能做到嘛，你就这些蛛丝马迹的东西是可以， 那现在反过来有当初有企业担保的这样的这个透支额度，现在成为了许仕仁很大的一笔债务，东亚银行已经入禀这个法院要追债，那许仕仁已经被宣布破产，所以宣布破产带来一个后果呢，就是他这个请律师方面恐怕就不能够像这个新地的这几位被告一样请那么高级的律师，好，这个双方的律师团队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沙森。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这个许仕仁郭家两兄弟的这个 被控案当中双方控辩双方的律师阵容啊，真是 豪华， 非常的豪华。这个审讯期长达70天，那双方全部都是请到，就是那最高级的都是英国的御用大律师，再加上香港的本地资深大律师，比如说在这个郭炳江的这个律师团队啊，英国的御用大律师做主帅，本地擅长刑事案的香港资深大律师，还有一位大律师作为这个出庭，幕后智囊团队还有两位资深大壮。这里这个大家看律政剧当中哈，经常会看到什么御用大律师、皇家大律师啊等等等等。这里我也特意查了一下这些问题，很有意思。香港的这个律师制度之前是跟英国是一样的，御用大律师的意思，很多人叫什么皇家律师啊之类的，就是 Queen's Counsel QC。如果女王的话是 QC 啊、国王的话是 KC， 就是这个国王律师哈，这个是一个头衔，不代表他真的是女王的，这个不是真的给女王打官司，就是可以说在英国的法律体系当中，律师级别当中可以达到的最高一级。那么香港的这个律师制度当中呢，又出庭律师和事务的律师又是分开的，也就是说理论上好，你出庭的律师不是直接为被告人服务的，你是要通过被告人先去请一个事务律师，事务律师再去找一个出庭的律师，这个出庭的律师理论上他应该代表法律，他应该帮助法官来厘清案件的真相，他不是直接向被告人收取费用，这个费用是通过这个事务律师这边再转过来，当然他的出庭了以后，他当然要为自己的这个代理人要朝他的利益方向去服务。那据说呢，因为这个郭家兄弟这个不差钱啊，所以说把香港本地之前能够用的资深大律师，甚至是把英国很多的这个御用大律师全部都笼络了一遍，你不是说请他们出庭代表自己，但是因为已经跟他们讨论了案情，讨论了案情，已经把比如说给他们邮件啊已经联络过了，那这个一家不能够吃两家茶里，你请过了人家律政司，这个香港的控方要找律师的时候就很难找了，他没有办法再请这些同样的律师，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场法律的军备竞赛。最后是好像是双方还是这个香港本地律师就不够用，不够用，专门要到英国再去，还要特别的一个申请，要把其他的律师再挖过来，所以这场这个世纪的探问当中也是一次律师的这个世界杯比赛，你可以这么认为。 所以你看这些你什么感觉吧，就觉得那根本就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玩的东西。 对 了，你就包括看薄熙来看什么博呱呱那种生活方式，你也会觉得大家也就看个热闹。 嗯， 但是我又感觉香港人好像看这个案子的心态会不太一样，因为你毕竟是涉及官员，你甚至中间你就目前啊，刚才哈森讲的那个信息有可能在职的他有没有可能跟这些东西也有染上一些关系，那这个就涉及到所谓的一种核心价值。 对， 那这个就是跟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是相关的。 许世仁，我一直在想许世仁，如果许世仁今天不是前政务司长，他是在位的政务司长 的 话，这个案子能不能够会有今天的发展，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问题。 对啊，因为如果你是在任的时候，那政府有一大部分的运作也会受到影响的。 对，而且廉政公署的这个制度的设置，我相信在之前的曾荫权的这个租房子的这些事情里面，就已经有人说讨论到廉署专员向特首负责，那么特首怎么办？对不对？特首，我们说不一定是说特首直接涉案，但是比如说政务司长，或者说政务司长跟特首通常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而且我昨天搜集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还有一个很穿越的画面，你会发现在2007年的时候，他是被授予大紫荆勋章。 勋章，对。 然后跟他一起受勋的还有什么人？范徐立泰，就是范泰，就是一大堆。 还有东亚银行的这个李国宝。 李国宝，你会看到他们这些，你现在命运完全是另外的一番局面。 这个哈，我是觉得香港说实话这个地方也不大，你这些就是所谓这一层次的人互相之间谁都认识谁， 对， 平时一起这个一起在比如说来说许世仁个人的爱好喝红酒啊，喝红酒的朋友是谁？唐英年。这个跑马，跑马的爱好，除了唐英年之外还有前金管局的这个总裁任志刚，号称是马场三剑客嘛，对不对？所以 大家说实话真的很熟，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这个案子也会很微妙， 就包括曾毅权 对 怎么样看的，因为确实应该是时任的时候是他在政务司长的位子上，特首是曾毅权嘛， 对， 也是他受到曾毅权很大的器重，就两个人，我看到当时就任命的时候，有评论就说他们一阴啊、什么一阳什么一柔一刚，非常默契的。哎呀，然后你现在再看到， 血就是别人血了，全被人。 这确实啊，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要还， 真是。 你不知道后续怎么样发展吧？这个案子，如果顺利哈，七十天， 这得审到起码要七月底 了。但是你如果前前后后以后，如果出来结果要上诉啊，有人就预计可能五年甚至更长。 肯定七十天是， 这是一个 进取的一个 漫长的。 这个律政剧的话，绝对不止仅有一季哈，这个大家还可以有很多时间来看。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谢谢， 下周见。